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中世紀的特點是思想定於一尊 不准有任何意見 於是羅馬教廷獨大 於是造成歷史上的黑暗時代但時勢會改變 當一個黑暗的時期,不能永遠維持 因為人本身 人性都是尊崇自由、創造和獨立 到了16世紀初、15世紀末的時候 這個時機根本已經成熟了尤其當時已經有一些很有個性的人走出來譬如英法百年戰爭的聖女貞德這些17歲帶著英法軍去抗擊英軍 雖然聖女貞德仍是中世紀黑暗時代,她不是一個作家或思想家 但16、17歲自稱聽到上帝召喚 站出來帶著成千上百的法軍去打英軍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鮮明和強烈的個性的湧現 在她之前,沒有這種人物 當聖女貞德一出來,雖然遭到英軍判處火刑、處決 但她那種極端個人主義和激昂的精神已經預示了那個時代一定要轉所以接著在意大利出現達文西 米開朗基羅再回到英國的時候意大利有布魯諾、哥白尼不斷質疑聖經很多基本的教義再加上在16世紀初英皇亨利八世因為要離婚娶伊拉要宮女安保林做他的新老婆而教廷反對不准離婚 於是亨利八世與羅馬教廷一刀兩斷,自立聖公會 更加令所謂Protestant,馬丁路德開展的不滿 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勢力更加壯大 亨利八世無心插柳,他不是想要自由 他不是想要創造一個 寬容的環境,他純粹想娶伊拉 結果從此,羅馬教廷與英國聖公會分裂 變成兩個山頭 在這時候,亨利八世呼籲 在歐洲凡受羅馬教廷壓迫、邊緣化的人 走來英國,都可以有生存空間 換言之,在歐洲教廷的淫威之下 不准質疑的地心說 地球中心学和上帝创世纪那种科学理论反而在英国得以萌芽所以英国就出现牛顿第一个将人类由中世纪带入现代的物理学家因为要这样质疑欧洲不准人质疑 舊的天主教耶教文化不准人质疑但亨利八世和马丁路德都说 可以質疑於是當時的時勢亦到了一個勇於質疑的時代以及創意勃發的年代因為一千年都是這樣夠了那時候到後來十七世紀林布蘭的 畫繪畫,將西洋美術史中很灰暗,只是畫耶穌、聖經題材 第一次,隨著蒙羅麗莎,將西洋美術史由神的主題轉為人 蒙羅麗莎是誰不重要 但她的微笑代表什麼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她是一幅人的畫像,不是耶穌、不是聖母的畫像,她是人 於是蒙羅麗莎,接下來那些林布蘭荷蘭的畫家 再加上航海技術帶回來的貿易繁榮 阿姆斯特丹變成一個新崛起的貨物出入口港 有商業利潤,皮草、茶葉 紡織品、瓷器由中國大量運入當時就是明朝雖然你提到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後好像勢很厲害但事實上在歐洲大陸信奉新教的教徒或者團體都遭受到很多壓迫 但隨著新大陸的發現後,即現在的美國,新的New World,為了逃避在歐洲大陸有宗教迫害,或者因為宗教信仰不同的人越洋離開歐洲大陸,希望去到New World 去尋找新的生活地理大發現亦容許了一些新興的新教在落地生根接著在紐約、New England 美洲東岸開始建立教堂令他們的信仰可以在那裏萌芽 漸漸變成越來越多的新教徒移民過去 所以現在什麼叫新教,很難確切地定義 它是大約在100年之間由歐洲、包括英國、愛爾蘭、荷蘭這些各地模模糊糊各股勢力湧現的 大個陣營呢,是對羅馬天主教廷不滿。叫新教。嗯。啊,那班人,因為唔妥反帝國,因為反帝國壓制得太厲害。嗯。好啦,那啲喺呢個時候呢,就是中東西方文明分道揚镳的時候。尤其你包埋伊斯蘭都得。由於新教的分裂,同埋利用航海技術的遷徙去美洲, 令到整個耶教的文明一分為二羅馬天主教雖然都要固步自封但他沒有能力實施一隻軍事獨裁組織龐大的軍隊到處將新教徒、這些Protestant殺光因為當時剛才提到十七世紀 六、七世紀的時候,新教和天主教的戰爭是不斷的 一些局部、小規模、公國之間的 不是羅馬梵蒂岡派兵 是一些信奉天主教的,例如哈斯堡王朝 譬如波蘭、當時波蘭的國王、哈斯堡王朝、奧地利的國王是信奉天主教的 對法國、其他周遭信奉新教的一些視為叛逆 向他們出兵 剛才提到他們中間的戰爭是一、二百年之間不斷的 但同時在東面的鄂圖曼帝國 伊斯蘭教向西侵佔當時信奉天主教的所謂正統哈斯堡王朝其實是腹背受敵東面要頂住鄂圖曼帝國的向西侵佔另一方面他又怕後欄法國的新教徒同時間對他 開戰,變成當時兩邊受敵,或者兩邊都要應付時,變成他的資源或軍事力量是不能夠,好像回到中世紀時,他有這麼龐大的政治影響力,因為他連自保 都敏水所以當時在西方的世界局勢其實不只是新教和天主教舊教之爭還有鄂圖曼帝國向西伊斯蘭教的擴展整個局面就是 陷於一個三教鼎立的大混亂今天在三教鼎立時反而有新事情出這時人的精神釋放人的創意釋放由於馬丁路德的抗議書要求宗教改革什麼宗教改革呢就是要將宗教的解釋人性化 咁一旦要人性化的時候,人性呢樣嘢普頭了。一普頭的時候呢,再加上英國那個時候出現咗個好重要的大作家就是莎士比亞。莎士比亞37個劇本全部是寫人性。人性的愚昧,人性的悲壯,人性的慈愛,仲有人性的險惡,全部寫曬出。咁呢 在亨利八世打落基礎,他的女登基伊麗莎白一世時,整個英國已經具備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雛形,即是思想多元,創作自由,以及開始有人性的關懷。其實英國是 在當時,是整個歐洲羅馬天主教的叛逆 正因為叛逆,所以一直到現在 他身為一個島國,都與歐洲大陸格格不入 但他引以為傲,我沒有這種叛逆,沒有這種思想解放 我何來有牛頓、天文學、格林威治、天文台、鐘錶等科學躍進 乃至後來工業革命 蒸汽機的發明、渦輪、造船、立法廢除黑奴的買賣等等所以這些一定是一個人的思想解放比起現在21世紀 鄰近地區一些人仍然覺得毛澤東很好、功大於國那種思想是限制於一個毛字裏這些國家才仍然陷於中世紀所以為何人家英國可以拋贏你這麼多碼頭可以心裏偷笑人家一個是有自由一個是多元思想的寬容 這早已在500年前開始建立、醞釀和實現 而你過了500年,你仍然是這樣 雖然你的人下來買歐洲名牌 雖然你的官有錢,將子女送到英國讀寄宿學校 但你這種制度、人的見識 那種思想的奴役,仍然是中世紀 甚至有更甚而無不及 所以現在是否只用經濟產值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呢? 還是以人民那種思想自由、開明或科學邏輯化的精神去肯定、量度呢? 這些都是可以大家想一下 網絡8比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雖然耶教有非常暗淡的歷史 但它有一種自我更新、矯正的能力 而且500年前開始脫離黑暗 接受新的人民思想,主動改革 然後在英國這種主要新教國家帶動之下 再加上新大陸,我去到這麼遠,你無法再限制我的思想 然後開創一個17、18世紀創作很豐收的時代 17、18世紀古典主義時期 怎樣古典主義呢? 音樂家方面有巴克和海頓 美術方面有林布蘭 莎士比亞已經是上一代接著有音樂巴克和海頓開下去變成莫扎特莫扎特 活躍於18世紀中的時候 正是路易十四斥巨資 雇用大量的藝術家、建築學家建了一個凡爾賽宮 所以那個叫古典主義時期，這個時候那些藝術家和人開始隔代尊崇羅馬帝國希臘時代那種輝煌的創意，將那種創意發揮在建築上過度奢華，那些柱雕龍雕鳳。 所以後來你睇翻個建築，那個時候有所謂的巴洛克，就係呢啲時候，路易十四影響。所以後來北京個圓明園就係呢個時候嘅建築產物，其實係摩登嘅，喺嗰陣時嚟講。點解？因為嗰個藝術家，你已經嗰個創意已經係全部釋放解放咗。一路到莫扎特嗰時咧，佢嗰個 作曲、那種種類、由歌劇至小品，已經將一個人的天才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這個時候所欠是甚麼呢？所欠更進一步將人權用憲章寫下，所以就發生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時，由於他是以人性的解放當作一個很極端的口號提出來， 一度將所有教堂都剷了，因為他覺得教堂、教士、牧師、神父就是反動的代表。當然整了一劑卸藥，付出很慘烈的代價。這個世界進入19世紀又不同，當時自由思想出來，知識分子獨立思考， 廢除黑奴，英國的反對黨的政治成熟， 有人民、人權的思想勃發。 所以耶教在那時開始賦予新的生命。 也有歷史的偶然性，剛才你提及英國的一些繁榮、經歷了亨利八世的聖公會叛逆之後，跟著他的女兒伊麗莎白的年代奠定了英國的富強，亦多得一場風暴，令他和西班牙艦隊的戰爭得以勝利。如果不能掌握這個海權，英國 也沒有後來工業革命的成就，所以到今時今日美國亦是靠它的海權去稱霸全世界。所以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 即使拿破崙這個軍事人才,他對於文明都有很大的貢獻 譬如他當時去非洲、埃及征戰,他帶了很多考古學家、植物學家、地質學家等等 你想想,你可以說他是一個窮兵族武的人 但同時他亦是一個知識分子,很尊重科學 研究的人，其實正正有這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有這些人，正正是將人類的知識、文明和進步一步一步提高，不是再陷於中世紀那種只在殺戮、屠殺、瘟疫等，而加上軍事技術的進步、他的用兵 是世界所稱頌的拿破崙，漸漸人類經歷了很多戰爭後，反而戰爭亦驅動了人類文明的推薦。每一次戰爭,就算一次大戰、二次大戰,都是人類科學的一個evolution,即是重新將科學再提升,例如發明盤尼西林、噴射引擎 或者一些血漿、麻醉藥等等都是通過戰爭，所以有些時候人類是否有人說希望這個世界沒有戰爭，其實我反對 因为正正有战争，人类的文明才经历了很多进步。 如果没有战争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有些科学就不会发明。 所以人類很奇怪，經歷了這麼多戰爭，由動亂中世紀開始，經歷了宗教之間的仇殺，再去到一二次世界大戰，全部都是要犧牲去進步。究竟這些代價是否值得呢？這些就沒有定論了。人性裏面有魔性。 你叫和平好好地地，再有發明創意，這些人 養懶個身，嬌生慣養，所以就要來戰爭。一戰爭的時候就生靈塗炭，沒辦法。今晚繼續祝各位聖誕快樂，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